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于怀，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2021年8月2号下午，日本东京有名竞技场，中国女排3-0完胜阿根廷队，结束了自己在东京奥运会上的全部比赛，最终无缘八强。本场比赛也是郎平挂帅女排国家队的最后一战。比赛结束之后，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手牵手围在一起，向主教练郎平鞠了一躬，随后哭着和他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从2013年到2021年，整整八年，郎平率队完成了两个奥运会周期的征战，拿下了2015年世界杯冠军、2016年里约奥运会冠军和2019年世界杯冠军。在前辈们辉煌战绩的基础之上，完成了中国女排历史上世界大赛10冠王的传奇。与此同时，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已经超脱女排本身，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动力。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们一起聊一聊中国女排。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这本书的作者，北京日报社体育部的高级记者孔宁。孔老师，孔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另外一位呢是本书的责任编辑，北京日报出版社的责编郭雅倩。哎，郭雅倩您好。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这个孔宁老师的这本作品哈，中国女排一种精神的成长史。其实这本书并不是一本新书了，是吧？ 对啊， 应该是去年出版的。 9月29日。 对，去年9月份。 9月份出版的，是吧？ 对。 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跟大家来讲一讲哈这个中国女排的女排精神。那么其实女排精神啊也是我们现在应该得到传承的这种24种精神之一哈。那女排精神已经成为了一种标志，而且孔宁老师呢这么多年来的体育记者的生涯一直跟随着中国女排的这样的成长，也一直报道了记录了中国女排的无数次无数场的比赛。可以说呢您的这样一个体育记者的生涯也是伴随着中国女排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哈。哎，那其实有一点点遗憾啊，就是因为在不久之前啊，东京奥运会当中啊，这个中国女排是提前结束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征程哈。最终啊小组没有能够出现，而且呢郎平也明确的表示那么自己呢需要休息一下了哈。在这个东京奥运会之后，她将结束自己执教中国女排的这样的一个生涯。那么这次中国女排在奥运会当中的表现，您作为一直跟随着中国女排的报道的这样的一位记者，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出乎我预料， 出乎预料， 而且呢，我想出乎所有人预料。包括对手，包括郎平和中国女排自己，没有人能够预测到中国女排会以这样的一种形式无缘东京奥运会八强。那么这个对整个中国体育代表团以及对广大的中国球迷的冲击是很大的。但是呢，因为多年跑竞技体育，能够分析出来这些问题。比如说赛前，当然我没想到这个朱婷说朱婷的手腕伤这么重。其实朱婷的手腕伤不是新闻， 首尔上2017年在土耳其的一次意外处了一下地，完了他就落下了病根儿。 嗯， 你说这个时候加重，我也表示不解，因为疫情期间没有人打扰你们，而且呢，我想却对朱婷这样的，对中国女排这个这样的运动员和运动队，那都是大熊猫式的保护， 嗯， 那提供的这种保障是全国顶级的。 对对， 那怎么可能让这颗雷在东京奥运会这么重要的赛场去爆炸呢？ 嗯， 这是不应该的。还有，如果你准备了这个预案，那么也会有些变数来应对。你比如说，如果朱婷确实有伤，我们要学会在没有朱婷的情况下如何去赢球。 嗯， 我们战术体系是否有了准备？ 嗯、 恐怕没有。那么，同样，雅典奥会这准备期间，2014年3月份26号，著名的球星赵睿骨折。8月份就要打雅典奥运会，只有5个月时间。但是当时主教练陈忠和呢，一个马上让动手术，但是呢让他积极恢复。然而呢，并没有说死等赵睿。然后我用这个年轻的辅工张平来顶替赵睿位置。那么这个时候呢，准是有两手准备。 嗯， 那么这样呢，到奥运会上，那么赵睿再次骨折的情况下，我们依然不慌不乱。那么用启用第二套方案，我们最后夺取了雅典奥运会的冠军。你这个整个备战就跟打仗一样嘛，你是有预案的。这说明预案没做好。第二个呢，我觉得2019年那个节点给我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国人对他的期望值很高，而且无论从国家到各企业，到体总局，包括排委中心，包括各方面吧，媒体、球迷给予了中国女排很多的荣誉，甚至是至高荣誉。 嗯， 那么这个荣誉就成为了光环，这个冠军的光环呢越来越亮，越来越重。那么势必就给全队造成了一个扛着巨大压力或者有巨大心理包袱的这种情况下去打东京奥运会。还没打，其实你是背着几十斤重的心理包袱去的东京奥运会，这跟2016年里约奥运会是不一样的。当时是轻装上阵，当时是去冲去打江山，现在你得去守江山。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你做好这守江山的准备了吗？恐怕没有。那么到前方之后，没有想到就是全队没有把这个心理压力给释然了，而是越背越重。而恰恰呢，朱婷的这时候伤呢可能是一个小小的爆发点，但它被无限的放大，就是这个伤不是对朱婷有影响了，对全队造成了传染病的影响，所以导致全队信心不足，而遇到困难，遇到对方冲击你的时候准备不足，所以出现了很大的困境。而对方呢，所有球队都把中国女排当作卫冕冠军来冲击，仔细研究你，这个冲击我们是没有想到的。还有对方在包括土耳其队打中国队的时候，一个冲击非常猛，还有一个他并没有依靠卡拉库尔特的那个接应的那个强点，而是以副攻线为突破点，这个打乱了我们的节奏。我没想到，以前我们觉得是主要拦死他这个接应就可以了。还有打美国队，这两年来美国女排一直是用那个接应德鲁斯来跟中国女排抗衡的，他留了一个汤普森，但是这场比赛汤普森出来了。那么你说是，我知道他有一小孩叫汤普森，你说你准备了，你看过，但是看录像研究和你真正在场上打是两码事，所以你之前这两年没有跟他打过，所以还是有困难。当汤普森无人去拦防，他一人拿了34分那场比赛，这个你等于不撤防的城市在整个网口，那你这对全队的压力太大了。那么还有第三场打俄罗斯，俄罗斯那场球应该是3-1拿下的球，那么第四局是19-12，20-13领先，最后被人翻盘，这实际上对心理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打击，这个就极度难返了。所以这个是技战术上，还有呢，就是他第三点，我觉得在整个周期的备战上，在东京奥运周期，真正的新人涌现不多。里约奥运周期是我们确实是轻装上阵，但是他有人，你比如说2013年的朱婷，2014年的袁心玥，2015年的张常宁，2016年的龚翔宇，一年出一个新人。而在整个东京奥运周期只出了一个，就是李盈莹，也就是在整个的东京奥运周期你没有更多的变数，导致我们在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热身赛上遭到了很多球迷的这种争议。在哪儿？就是我们的主力和替补之间的差距好大呀，所以这些都是方方面面，你要去分析的话，其实这些问题都是隐含的这种雷。所以说呢，直到现在，我相信全国的很多球迷对中国女排无缘小组出现依然难以释然，这是我特别能理解的，因为我们的情感在这儿。但是这就是现实，而且这个恰恰也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而且呢，有一种美哈，叫遗憾之美，缺憾之美。其实往往人生就是这样的， 我们总想着这个郎平郎导能够抱金而归，以这样一种方式谢幕，优雅谢幕。 嗯，当然他自己也希望自己能以这样的方式来谢幕。是， 但是呢，人生不是这样准备的，这就是真实的残酷的人生经历。我觉得这个对于郎导也是一个遗憾，这是肯定的。但是呢，郎平的谢幕我也看到了。那么郎平最后一场打阿根廷嘛，带队， 嗯， 打完阿根廷之后呢，完成自己执教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啊，指挥中国女排，泪水横流啊，这跟这个每个名队员拥抱告别。 嗯， 其实我们应该铭记郎平，就是谢幕的郎平是依然让我们感动，就是他带队这八年来， 对，从2013年对 到2021年， 嗯 啊，两个奥运周期，八年来带给了我们一个2014年世锦赛亚军，2015年世界杯冠军，2016年里约奥运会冠军， 嗯， 2018年世锦赛季军，2019年世界杯冠军，可以说给了我们很多的荣誉，让我们享受了这种幸福。我觉得我跟郎导这个八年啊当中，我从他的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并且对女排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同时他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就是仿佛就在昨天一样，他就说拼搏的人生没有终点，奋斗是幸福的。就是你看他已经61岁了啊， 对， 就这样一个人，而且他从球员时代对吧， 对， 到教练时代，可以说郎平把他全部的才华奉献给了中国女排。 还真是，因为从上世纪80年代出的那个5连冠， 对， 一直到现在，是吧？ 所以你说我们不能太贪心，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他回归家庭？为什么不能给他一个空间？ 嗯， 我觉得应该给郎平郎导一个自己的空间了。他已经为中国女排做出太多了。我觉得后面女排精神一脉相承，永不过时，是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年轻的教练员不断走上前台，来继承我们郎导留下宝贵的东西。我希望，我也相信中国女排一定会延续下去，而且女排精神一定会延续下去。 嗯，那您觉得女排精神是什么呢？ 女排精神呢，其实有很多版本，有很多说，比如说顽强拼搏呀，啊，各方面啊，就是刻苦训练啊。其实女排精神在这个由陈可辛导演这个导演的这种电影里啊，叫《夺冠》，其实他说的很细，但也很高见灵，就16个字。首先是祖国至上，然后是团结协作， 嗯， 然后是顽强拼搏，最后是永不言败， 嗯， 这16个字我觉得是对女排精神的高度概括。还有呢，就是我觉得比如郎导曾经也说过，就是在场上啊，拥有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拥有敢于胜利的这种精神，这种舍生忘死的精神，永不言败的精神，也是女排精神的一种解读。所以我觉得女排精神是不仅仅是排球界，不仅仅是体育界，它之所以成为一种精神，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真正能从体育项目运动队中能做出精神的只有这一个精神，就是女排精神，日久弥新。所以它是有它的原因所在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应该去珍藏的啊，而且不断鼓励我们在平时的工作生活当中遇到挫折之下如何去继续前行的动力。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本书的名字叫《中国女排一种精神的成长史》哈，那既然是成长史，就会有一个从青涩到逐渐成熟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到底这个女排精神是怎样慢慢成长起来的呢？ 你说精神成长史啊，是这样，这起名字挺有意思的。 嗯， 我一直没想好这名字，比如永不言败还是女排精神还是什么什么，老想一个特别响亮的名字，但是又不敢触碰中国女排这四个字。其实这本书是到了写完了，编辑后台才体会到，哎，说我啊，你这不就实际上就是女排精神从无到有 啊， 怎么逐渐壮大，曲折奋斗完做荣耀，这不是一过程吗？ 嗯， 哎，我说这嗨，就叫一种精神的成长史吧。 嗯，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我所包含的内容是这么一类内容，但是我也得感谢，就是确实是出版社的老师帮助我，也是一个团队的帮助。今天是雅倩老师来的，其实后面是一个团队啊， 嗯， 帮助设计了这本书的，包括装订，包括设计，包括色彩，包括标题， 包括书名和他附题名字，这个我觉得哎呦完成了我心中的一个特别完美的一刻，就是终于能给中国女排终于可以给他们和中国体育界，我还要补充一句，我特别欣慰的是能够给我们的孩子们，就是给广大中国的青少年们能留下一本东西，一个完整的一种精神的成长史。 对， 我特别希望青少年们在自己的学业和生活当中碰到了挫折不要放弃，你要从中书中要读到自己希望得到的这种营养，去不断去奋斗，我觉得这个恰恰我觉得对青少年更重要，所以 没错， 挺感谢雅倩老师这个过程 的。对，那这个一种精神的成长史，咱们的这个编辑这一块是怎么想到用这样一个副标题的？ 其实先说主标题吧，就是孔老师呢其实是比较谦虚，第一开始想了一些名字，但是因为确实这整个这一本书呢讲的它不是说断代史，而是整个把从中国女排成立开始讲起，讲十冠王的这么一个所有的一个历程都在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只有中国女排这四个字能对得起这一本书的这么一个厚重的内容。但是孔老师可能还是有一点谦虚吧，就觉得好像这一本书可能有点承担不起中国女排这么一个很宏大的这么一个名字。所以我们决定呢就是再起一个副标题，就是好让它更好的诠释一下，因为中国女排就是这四个字说出来所有人都知道。 对， 但是每个人呢对中国女排的这个了解程度也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是在结合它这个历程，是从成立开始，比如说是先是连固定的场地都没有，四处打游击开始，然后到那个原指导创造的五连冠时代，然后大家也是起了有20多个副标题。 哦，这么多。 对对对，但是就是都不够满意，还是觉得没有充分的表现出这个女排的这个精神和想要给读者表达的这些意义。然后后来就是想到了是女排精神，然后呢想到了就是先是三从一大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就是艰苦的环境下的艰苦训练，然后后来随着整个社会的进步，国力的强盛，还有就是到现在的这个整个团队的这么一个运用高科技这样的一些实力，共同将中国女排发展得更好。所以呢我们最后定的这个一种精神的成长史，大家都对这个副标题非常非常满意，就是觉得这个是完美的诠释了这么我们书中的一个核心要素，所以后来就定的是这个名字。 那这本书的封面还是以这个郎平为主哈，我们突出能够看到郎平，但是我们其实刚开始从最开始袁伟民啊带领我们中国女排五连冠，在上世纪80年代的年代初的那连续的几年哈，后来到陈忠和带领中国女排赢得了这个雅典奥运会的冠军，还有其他的这样2003年的这个世界杯的冠军。那为什么一定要在封面当中格外的突出郎平的位置？ 您这个问题很刁钻。主要是这样，因为大家其实都知道，就是郎平是可以说串联起两个时代，两个大的辉煌的时代的一个灵魂人物，包括从五连冠的主力，然后到现在的我们的主教练，而且就是其实陈忠和时代也有郎指导的身影，只不过他就是没有太到台前来啊，所以呢我们最终还是选定了就是郎指导这么一个，而且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手势，所以就是作为这个主的封面。但是那个我们封面上其实是有很多的小图串联起了整个中国女排十冠王的这么一个历程。 那其实呢我们作者孔宁老师，您呢是一直的是采访跟随着女排啊，进行新闻报道啊，进行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她的比赛的这样一个跟踪的采访。那您又是什么时候，从什么时候开始酝酿说，哎，我要写这么一本书的？ 因为跟女排这么多年了，20多年了，感情比较深，然后呢，总觉得应该记录点东西。后来呢，2019年正好赶上我们新中国成立70周年，正好中国女排夺冠了，可以说我觉得到了荣誉的巅峰，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写点东西，但犹豫，不想触碰，也不敢触碰，因为里面的说实话啊，起承转合各种的人太多了，你写谁不写谁，怎么写 啊？对对对， 可以说这个书主要记载了40年的黄金时代，三个黄金时代的历程，但其实这本书更包括了70年来整个中国乐派从无到有这么一个时代，挂一漏万，不可能什么都写进去， 对， 不可能让每个人都特别高兴，这个是很难的，所以我也不太愿意去触碰啊这个地方。然后呢疫情来了，这个时候呢就又正好踏踏实实的 写， 就把我这几年这个经历给总结一下吧，就开始奋笔疾书了，这个时候反而就加速了，但这个过程呢其实也是很痛苦的。很痛苦在哪儿呢，就是我得把那时候我记得最痛苦的那段他们的岁月得掏出来再给大家讲一遍，太难受了，难受呢自己又开始感动，自己落泪，然后呢写不下去，这今儿就写到这儿吧，不行再写就吐了，就实在难受，完第二天隔一天才能再重新恢复到。我也想到就是说如果你不这么去写，你无法打动读者，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别人可能万一没有总结，我就总结就是说我把那个漳州基地1972年建的漳州基地叫中国女排的黄埔军校，而首任的校长我觉得应该是袁伟民。那么在这个历程当中呢，其实袁伟民带队夺了3连冠，然后呢他的助理教练邓若曾拿了第4冠，他的弟子张荣芳拿的第5冠，然后呢他的弟子也是曾经的男陪练陈忠和拿的第6冠和第7冠，然后他的学生郎平拿的8、9、10冠王，而这个10冠王无一例外没有一个人离开过袁伟民的当初在漳州的那黄埔军校的黄埔一期的那支部队，就是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为什么总是他们这支部队黄埔一期出来的人才能登上世界之巅，你可以说很玄妙，但其实它里面是不偶然，偶然多了就是必然，那么他肯定有这些原因的。那么这个骨髓里的东西是什么，其实这就是女排精神的内涵，就是他们继承的非常好，因为等于从第一任校长袁民那里就继承了宝贵的财富，才能一脉相承一直到今天。那么直到2021年郎平在东京奥运会谢幕，走完了他的这个整个的执教历程，同时也是我认为啊是第3个黄金时代即将结束，或者说第3个黄金时代的后期。那么三个黄金时代令人赞叹啊，令人钦佩，那么整个的这个历程呢又让人难忘，所以我觉得这个书中的很多内容包括走过的这段历程是值得铭记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您刚才提到啊，就是您这个跟踪采访这个中国女排有20多年的这样的时间哈，那么这一段时间您肯定特别的熟悉是吧，那么您也讲到这个40年的历程70年的历程，那么之前的那一段的时间他们的经历您又是如何去找到这些资料的呢？ 一个呢就是去原来那个现在叫国家体育总局，原来叫国家体委，国家体委叫排球处，排球处呢还有很多资料室 哦， 原来我年轻的时候到处跑，年轻嘛，也没家没业的，到处跑，我天天去那儿去查资料，还有见到很多退休的退役的老干部，就是排球界的老干部，身材很高啊，一看就打排球，打篮球的，他们也会给我讲一些事情，当时他脑子可能不记不清，我就记下来，还有很多人呢给我说的一些事儿呢，都说完之后，他们现在人已经都去世了。所以更加重了我要记载下来这个东西，然后呢还有他们当时在世的，这是我采到的，你比如说新中国这个第一任中国女排主教练马奇伟，采访到他呢，他当时已经是我记得2001左右，他已经82岁了，还有很多比如包括这个中国男排的那时候崛起的这个戴廷斌戴指导，这是我的忘年交，也是我的启蒙的排球老师，就是汪家伟啊，沈福林那代中国男排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口号的那代中国男排，他的主教练戴廷斌，当时的男排主教练是戴廷斌，女排主教练是袁伟民， 哦， 啊，他所以原来是这样的，所以戴廷斌呢，他现在也早就去世了。经历了很多的老同志、老前辈，我特别感谢他们。 嗯， 那么这种经历一直教育了我很多东西，所以我积淀了很多。当然了，郎平、陈忠和也好，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小学生啊，就是孩子或者说球员。那么现在他们走上了这个教练岗位，等于我亲眼见到了很多排球界的人，从球员当教练，或者走上了仕途，就是成为了体育系统的领导岗位。而那段时间呢，恰恰是中国女排就五连冠时代之后的一段非常漫长的一个低谷。 哦， 可不像现在，就是那个这么多人去关注女排， 嗯， 好热呀。但是那个时候呢，就采访下了小雨，没高铁，绿皮火车。坐了两宿，到了郴州看陈忠和的训练，木地板不是塑胶的， 嗯， 然后呢，推门就进，也没人，也没记者关心。然后呢，他们宿舍五连冠冠军楼也很破，然后就跟主教练陈忠和爱喝茶，还喝苦丁茶， 嗯， 啊，还有一叫白鸭漆兰，哎呀，这是闽南的一种茶，好苦， 嗯， 后来我就每次到他房间都来，然后茶具开始泡茶。我说这太苦了，你再尝一杯，再尝一杯，舌尖完到舌根，你再体会一下苦之后是不是有甜？因为正是这段时光，奠定了我整个工作排球的这种基础基石。现在虽然很多人也离开人世了，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声音，嗯，还在我耳边回荡。 嗯， 所以呢，我也让我对中国女排有了一种深深的这种个人情感。包括在东京奥运会，虽然没有去东京，其实我特别想在前方啊，亲眼能见证郎平的谢幕演出。当时就那个时刻，其实在电视机前见证他的时候，我已经是落泪了。包括写了这本书，就是因为当时出版社老师说，孔宁啊，就是如果万一夺了冠，中国女排入东京第11冠， 嗯， 你麻烦你再写一篇序章。 啊， 再写进去， 再出一版的时候吧， 再加进去。 嗯， 啊，我现在想起来，实话，我多么想再写一篇序章啊！但是人生就是这样，没有如果。 那这本书的书稿当寄到这个出版社的时候，啊，就是现在我们读者看到的这本书和当时最初的时候，啊，孔宁老师写好了这本书的书稿，咱们编辑又经过什么样的修改呢？ 最主要的不同就是字数不同。 嗯， 因为孔宁老师这毕竟是20多年的心血，所以呢洋洋洒洒的写了40多万字。 现在是多少万字？ 实际被我们砍到了大概不到30万字，内容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嗯， 就是第一开始呢，就是毕竟孔老师这20年，是跟这个陈忠和时代和那个郎平时代比较多，所以第一开始书稿上就是袁伟民时代的这个内容相对少了一点儿。我又让孔老师又加了大概有3章的内容，因为就是毕竟就是从这个大局来看，就是还是要因为三大黄金时代，所以呢还是要记录全面一些比较好。 我个人认为中国女排的这10冠，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1981年袁伟民率中国女排在日本夺取的第一个世界冠军，那世界杯7战7解，最后3-2战胜日本。第一个你记住是最难的，正因为有了第一个，我们才找到了成功的道路， 嗯， 和手段和方法，和树立了自信，我们才会有继承，才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所以我特别感谢雅倩老师，这是什么呢？就是逼了我一下。袁伟民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是至关重要的。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您觉得啊，现在这个郎平时代谢幕了，那之后中国女排的未来的这个发展之路又会是怎样的呢？您作为一个跟着中国女排共同的成长20多年的这样一个知名的记者，您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 首先这个女排精神实际上需要传承，需要年轻教练， 嗯， 需要年轻教练去学习郎平的东西去传承。我觉得新主帅是很重要的，就是火车跑得快不快需要车头带，那么主帅的性格风格作风以及他的这种思想理念很重要。 嗯， 选一名新的主帅是至关重要的，是不是我们要继承比如说郎平的大国家队概念啊，没有绝对的主力， 没有主力和替补之分，我们具备从大国家概念形成良性竞争，包括科研力量的引进，包括体能师、营养师，包括甚至能达到十几名球员能够一对一的保障，保障人员比球员还要多。 嗯， 这个以前我印象中就是一波球员有助教有队医啊，就差不多 行了、嗯、这 就可以了、啊、可以了、 啊、 不是，还有优秀的外籍的这种体能师、 嗯、 营养师这种搭配和保障团队。因为有一点，中国女排在郎平的麾下这八年来，我从来没有见过球员在训练场上骨折受伤，而是比如说以前徐云丽也好啊，或者这些也好，什么也好，邓将军京也好，都是在战场上，在赛场上受伤的、 嗯、受伤 骨折的，就是、 哦、 那我是在战斗当中，这是情有可原的，这是正常，你去奋斗、 嗯嗯、 那么从来没有说非战斗性健员。那么这么高强度的艰苦训练，为什么郎平的队伍没有在训练出现这些问题？这是我们应该去反思的，这是继承的。 嗯， 嗯，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联赛，我感觉因为你看现在欧美的强队非常多，这证明外国呢，尤其是欧洲的这种联赛呢体系非常好，所以他职业俱乐部非常发达，所以他呢这个走上了一条非常职业化的这种道路。包括其实日本的这种联赛也很好，那么他好的在体教结合，就是学校教育孩子都是上学，上学校然后呢有学历啊，领悟力执行力都比较强，那么孩子这个文化素质也比较高，那么在联赛中去探索，那么只有我们的联赛把基础基石打牢了，才会让我们很多小星星能够在联赛中涌现出来， 对， 新人才能涌现出来。 对对， 你因为这个塔尖是少数的，那但是塔基比较雄厚的。那么如果你塔基雄厚，我觉得无所谓主教练是谁，那么你首先有一批非常优秀的人才。 是， 我觉得就是未来是人才是决定命运的。那么在这个联赛当中如何去经营好我们自己联赛，还有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能让排球运动更加的普及到学校啊，到各方面呀、啊，能到普及，还有能不能把我们的球员输送到欧洲联赛，像朱婷一样去历练。我觉得还要做的工作呢还有很多，还有很多。而且我们现在竞技体育，中国竞技体育走的还是举国体制，走的是精英体育，这点呢我觉得到依然会延续。其实相对于有的项目走市场走偏了，走市场没问题，走得太偏了我也不同意。它体育有它的规律，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我也希望中国的体育产业能够发展起来。就是中国现在经济非常发达，就是发展非常快，相对于欧洲，相对于西方世界，或者相对于日本，其实我们缺什么呢？缺真正的喜爱体育并懂体育并把体育当作产业的一个事业来做的，比如说高端的商界的精英，他会真正懂这个，而且投入这个，而且有，比如说举个例子，有50年规划或者100年规划，那么这个就是很重要的，能够长盛不衰、连绵不绝，就是这个很重要的方面。我觉得这个呢，迟早你这个中国女排依然会延续。你只有把这个建设好，我觉得基础打得好，才会延续。我们才会涌现出很多的优秀球员，以及未来有可能成为教练的球员，后浪推前浪，才会往前进。 没错。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共同跟大家分享了中国女排一种精神的成长史这本书的这样创作的历程。那么以及呢孔宁老师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哈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哈。好，谢谢二位，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 碳中和，找金科，金科能源你的零碳伙伴。